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咧問。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叫人沽啊，喂，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得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涨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节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经经换到抽筋，讲到就讲唔上多， 正正经经 换 到抽筋， 讲上流 到 绝对离地， 讲唔上抽筋，讲就讲多，讲多讲冇人，讲冇人识上流到绝对离地。播 音频道， 播住一首播音频道， 系啊，系啊， 播住啦，播音频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天离地 B B 频道啦。 好，翻到嚟第二節啦，我哋第一節錄咗成四十幾分鐘，真 係。係啊， 即係證實咗我哋都賴氣。唉，即係每一次我哋一節都講咁長，咁我哋真係講唔停口啦。 嗱，頭先講到一個 pop 一個位啦，就係、是、講南寧啦 ，OK， 咁啊，講南寧啦，即係講下四環線嘅其中一個點先啦。南寧我去過嘅 ，OK。係。咁事實上 你去做咩咧？南寧其實係冇咩人去 嘅 喎。 你當我係。点讲啊？ 即系被人困嘅， 少少啦咁啊。我其实我去嗰阵时嘅心态就冇乜嘢嘅，咪见下咯。咁我乜都冇理过。咁当然最后知道件事系乜啦。但我睇个城市嘅发展嘅， 系 正如 Jackie 之前所讲嘅，就系好内地嘅城市发展嚟嘅。 嗯， 一边好旧。 是 所謂的舊城區，咁舊到的是我只可以形容為你仲可以見到有文革時期的影子的建築物喺度。 因為南寧其實講真的，其實南寧唔係因為搞亞視人嘅話咧，南寧基本上咧係完全冇任何發展咁滯。 係。 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喺廣西咁多地區咧，冇人會 care 南寧嘅。 冇錯。 咁亦都係廣西搞任何展覽會咧，淨係因為亞視人展覽會先至擺喺南寧，冇嘢擺嗰度嘅。 冇錯。 咁所以我就諗咗嚟啊，你去嗱。古蹟又唔算多，跟住然後人又唔係好特別，咁點解無端端即係選去南寧？真 係而南寧，正如 Jackie 所講、就是，就係俾佢包裝，俾內地 packaging 包裝成為一個就係、是、同 ASEAN 接軌嘅一個城市， 是 就係、是、要係南寧呢個地方。咁而新城區就係話，即係好近呢十年嘅中國式發展㗎啦，好多新嘅住宅啦、啊、建築物啊，啲路全部鋪過曬新啦、 啊。中國式發展喺對於中國城市嘅 urban planning 其實好簡單嘅概念啫、啊，拆鬼曬佢， 唔係佢 都拆鬼曬。 係啦，佢 然後 artificial 整啲嘢出嚟，最好係一啲有錢佬咧，就一棟樓嘅 architecture style 咧，同隔離嗰棟係完全唔夾嘅。 佢有個 咁呢個就係 佢有個咁嘅 area 㗎，佢有個。咁 area 變態到係咩咧？就有個咁嘅樓盤咧，即係你知 ASEAN 有唔同嘅國家㗎啦，例如老窩啊、越南啊、呢個菲律賓啊，或者新加坡啊咁啦。咁佢其實係有啲係一棟棟 house 嘅獨立屋嚟嘅，即係例如三四棟咧，佢每一棟都有個主題嘅，例如啊呢、這個就係新加坡啦，呢、這個 area 位，呢、這個就係老窩咁，哇搞到咧好乸奇怪嘅，啲即係啲建啲 嘢。即係佢整咩 ？Little Laos。 類似啲咁嘅嘢啦 ，OK。咁而嗰邊咧，我會答你，佢嗰邊就唔係拆嘅，佢嗰邊係劈出嚟嘅。 係 劈就係咩咧？個山同你移平咗就移平咗 佢。 OK， 跟住然之後咧，總啲樹仲要劈就劈曬佢，佢咁樣揼出嚟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因為近排啦，就有朋友亦再一次上咗南寧啦，咁亦都話翻俾我聽啦，就係、是。 其实某程度上同我两年前去嘅，我睇翻啲相嘅一样，就系、是、个发展系去到呢个位，有少少地放慢咗好多。 系， 咁我相信当然系四万亿嘅经济措施嗰阵时，因为我上去嘅时候系大约一二年度嘅时候，咁就啱啱四万亿嘅最后嘅阶段。OK， 咁但系呢两年。特別係呢兩年啦，因為開始收税嘅關係啦，咁你見到啊集中上場要慳啊嘛 ，OK， 所有嘢都 係啊， 咁所以就其實有少少停頓咗喺度啦。咁仍然啲嘢都係新嘅，即係喺新城區嗰邊，因為少人用啦， 係啊 係 啊， 未用得殘啦 ，OK， 咁正如 Jackie 所講，我諗咁樣講啦，呢個城市。將我哋都相信將會係即係好啦，你成個沿海嗰邊發展好曬啦，咁你有條線嘅就係上海輪杭州嗰邊一路過去，咁、 南寧嗰條就應該係佢去咗雲貴嗰條就起緊，跟住而家就應該過昆明嗰條。 因為咧要講嘅話就要論落去昆明去講嘅， 係 昆明係比南寧或者比成個廣西。甚至我可以讲， 昆明都唔系广西啦。 系啦，系啦，当然啦，昆明喺云南嗰边啦，即系喺云南嘅昆明同广西嘅南宁去比，甚至比广东省嚟讲，我撇除咗深圳同广州之外，昆明嘅发展系更加快、更加先进嘅， 更加似东南亚国家嘅。咁讲，又调翻转咁讲，更加国际化嘅。你 国际化， 因为点解咁讲咧？就系如果你讲紧南宁地方，点解无端端做东盟咧？好奇怪噶。如果你睇地图咧，南宁去东南亚同昆明去东南亚咧，昆明近啲嘅。 梗系啦， 即系你完全唔明白就系，哇！无端端喺中国内陆地方整件咁嘅嘢出嚟，然后就话佢系即系东南亚中心。 南宁咧、你系要过山嘅， 系 昆明咧。你是行过 路嘅， 是行过去得嘅。OK， 因为我到过香格里拉。 咁香格里拉咪过关咪对面咯。 咪就系老 挝。对面系咩？老挝定越南啊？两边噶嘛，有两条。 老挝，仲有系越南。 吓、 啊，两边都过。我唔啊，系咪老挝定系？我唔肯定系越南定泰国嘅啫。OK， 咁但系就总之就系你行过去得噶啦。即如果你喺云南嗰边，但你喺广西你就一定要过山嘅。 你云南另一个省再落嗰边就系缅甸添。 系啦， 所以你云南省基本上嗰边落咧，就基本上东南亚十国你去几个嘅可以。咁、但系点解南宁会出现咗呢、這个即系、就是、东南亚嘅博览会啦？所谓嘅中国东盟博览会摆喺南宁啊嘛，而家永久会址嚟噶嘛。 系冇错。 源于咧就系、是、当其时2003年咧，阿温总咧温爷爷嘅一句说话，我要搞博览会，但系最抵死好搞笑喎。嗱呢、這个好明显系政治分赃嚟嘅，就系、是。佢嗰個博覽會死都唔擺昆明，就俾咗廣州南寧爭取咗， 唔係 俾廣西南寧就爭取咗，就擺咗喺嗰個地方。咁同埋調翻轉咧，擺呢一個地方嘅時候咧，跟住大家其實係已經開始好興嘅啦。喂，冇理由嘅，你去到昆明，你仲要搭一程地鐵，你先去到南寧。咁點解擺南寧咧？其中有幾個唔同嘅講法。嗱，有一個講法咧就話驚昆明太獨大啦。咁、因為其實喺成個 ASEAN 加三嘅合作底下咧，昆明基本上攞個着數攞得好多噶啦。咁但係分裝咧，未必係分得好勻，咁就不如擺喺廣西一啲地方。嗱，第二個講法咧就係、話，因為廣西基本上冇任何重點發展項目，南寧喺廣東省搞即係呢個廣西搞呢個東盟之前咧種嘢嘅、我唔記得種菜定種菠蘿嗰扎嘢嘅。咁呢啲農田地方咧，基本上你唔擺任何新基建落去咧，或者新項目落去咧，南寧就搞唔掂噶啦。咁所以因此咧，阿温爷爷咧就不如咁样啦，去到昆明搭多个站去南宁，一南宁就搞个博览区，搞完个博览区之后咧，就每年仲要高度去重视，系领导人亲自落去个博览场入边，同你搞呢个东盟博览会。咁就搞好多，即係頭先好似你話齋，即係有啲即係小老窩啊、小越南啊、小泰國啊，咁基本上呢，如果你睇博覽區嗰、那個即係我新城市就唔知係咪啦，但博覽原地入面呢，就基本上擺晒呢啲檔口嘅、就扮嗰種 artificial 嘅國際化出嚟。 嗱，我從一個國際化嘅都市用一個咁嘅比較啦，南寧最高嘅大廈應該係應該咁樣講。最高嘅大厦嘅层数系五十几层， 系 咁而咧过得三十层楼高嘅咧系唔超过二十栋嘅，喺、南宁度。咁但系你去到昆明嘅话咧，你就唔需要谂噶啦， 系 基本上你喺昆明度咧，你高头点计咧，周围都系二三十嘅，因为点解咧？昆明俾我感觉，好老实讲嘅， 有真係有啲似去到而家嘅深圳。 係啊， 即你嘅路嘅發展啊，街燈嘅光暗度，去到夜晚用咁嘅一個市井啲去比嘅話咧，昆明係先進過南寧好多嘅。 係， 而亦都要咁樣講，就係、是、你以去博去東南亞為中心嘅話咧，俾我自己去揀，我都會揀昆明落腳。 嗯。 即所以就係話點解即雖然嗰條線係經過即會經過去南寧嗰度 ，OK， 但係始終都係昆明嗰邊係比較似樣好多嘅。咁當然啦， 昆明調翻轉，昆明個發展係已經國際化咗好多年。咁、你知唔知香港有一間好得意啦？你用翻呢個例子知，香港有一個最出名嘅顧問公司啦。你知全球最出名嘅顧問公司，你噏到邊間出嚟啊？ 唔識， 即係任何做即係嗰啲所謂啲唔等使報告嗰啲咧， 唔識喎。 你有冇聽過間嘢叫麥堅士啊？ 冇啊，我唔識嘅嗰啲。 即係你自己翻去抄下啦。麥堅士就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大嘅顧問公司啦。咁管理顧問公司做咩嘅咧？即係唔使撈嘅，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人哋問你，即係喂我買隻船好唔好啊？咁你咧就收人哋幾廿萬咧，答翻佢是但啦，買得好咪好，買得唔好咪唔好。咁呢啲就顧問公司做嘅工作。咁麥堅士作為全球最大嘅顧問公司之一啦，我冇記錯，如果你計香港計商業嚟講咧，麥堅士基本上係立曬㗎啦。香港有 N 份麥堅士 report 嘅，其中有一份咧就做醫療金融嘅。即係香港就政府委託咗麥堅士做醫療融資問題，咁等等啦。咁但係而家麥堅士喺香港就越做越細㗎啦。咁主要係因為政府問題，因為政府 cap 咗水，好似而家超過500万嘅撥款要落立法會啊嘛。咁但係麥堅士嘅每一個 report 咧，基本上你要過500万過去到即係上百萬係一件相當容易嘅事嚟嘅。咁anyway 啦， 嗱我講多 咁啊，麥堅士點解話用呢個做指標，你係分到昆明同埋南寧嘅分別啦？亞太地區麥堅士嘅 training centre headquarter 擺香港，呢個真嘅嚇，冇問題嘅。即使你做中國生意，你 headquarter 都擺翻香港。但係個 training centre 咧就擺南寧，唔係 sorry 就擺昆明。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佢哋咧基本上當曬咧喺東南亞地區，你要作為一個細細個僆仔做麥堅士嘅 trainee 學習咧，基本上就一定抌你過昆明。然後個個翻嚟到嚟咧，都係同我講噶，昆明咧其實比香港咧係更加之國際化嘅。如果你唔講西歐地區作為世界嘅話，如果你係擺用東南亞地區做目標嘅話咧，基本上昆明咧係有曬咁多個，譬如尤其是啊 Laos 啦、越南啦、Myanmar 啦，即係緬甸啦，咁等等嘅地方嘅商家咧，基本上喺嗰邊辦貨，嗰邊做集散。咁所以成個東盟加三策略咧，基本上就以昆明為中心。咁嗰種國際化程度咧，你係南寧係遠都比唔上嘅。 嗱，我想講多少少啦。四縱線我哋頭先第一次講過啦。四縱線基本上你其實數得翻嘅城市，總之由香港對上去，香港、廣州、上海、北京，甚至去到最後嘅沈陽、哈爾濱嗰邊都好啦。基本上成個線係可以串連曬咁多個經濟發展嘅城市嘅，即係去到呢個位當係一個收成期去講。但係四環線我知道講係咩呢，下面兩條線會比較好啲，一條就係上海嘅昆明，一條就係上海嘅成都。而相反嘅就係咩呢，兩條比較差嘅，一條就係徐州到蘭州 ,ok, 中途經洛陽西安，呢條比較好少少，因為點解呢，中間西安都叫做為一個二線尾嘅大城市 ,ok, 但係真正最差嘅係咩呢，其實就係青島線。青島過太原嗰邊，途經濟南同石家莊 ,ok, 基本上就係所有窮嘅地方聯埋一齊啦，可以。 我去過三笪地方，青島線嗰度。 係啊， 青島我係去過嘅。青島唔窮， 青島唔窮， 青島絕對唔窮。啊、OK， 青島俾我嘅感覺 點解呢？除咗有啤酒之外， 唔係青島係第一嘢啦。青島好八國聯軍 feel 啦，佢仍然保留咗好多歐陸式建築喺度嘅。 係 嗰陣時，咁利用呢樣嘢咧，我話俾你聽，你嗰陣時已經先，我大嗰陣時係咩？就係我數一數先，2007年去 ，OK， 2007年我去青島濟南加石家莊，2007年嘅時期，青島咧嘅樓價咧係已經高噶啦，第一，第二已經喺青島俾我見到好多名牌子落曬嗰度 ，Chanel 啊、LV 啊、Hermes 啊喺嗰度嘅 ，OK， 青島係一笪唔窮嘅地方，你當係咩咧？就係青島係北方人。一紮比較 真係識懂享受嘅人嘅話呢，就會啲錢過咗去嗰度㗎啦。你當係一個旅遊，佢哋嗰陣時嘅旅遊， 即係一個 urban 嘅地方。 係啦 ，OK。濟南唔同，濟南 係 係一格俾我一格好我覺得我去濟南嘅時候呢，我係捱嘅。係第一啦，我記得我青島個濟南呢係搭咗，我唔係搭飛機嘅，我撞鬼我係搭。 去濟南做乜嘢呢？ 交流。 交流呢？ 學校嘅交流係由青島到濟南嘅 ,ok。 先生你。 我去五日四夜呢，其中有兩日呢係搭車嘅，係停咗。喺青島去濟南嘅，我係停嘅。而去濟南， 佢即係真係玩你嘅啫喎。佢去濟南嗰陣， 我玩我得好緊要添喎。話俾你聽，點解呢？喺嗰兩日嘅車程，我哋途中停留咗一間，因為我哋要住一晚啊，咁叫做好啲嘅酒店㗎啦。OK， 咁講啦。好，我諗安排，因為你都知香港嘅大學或者專上學院去安排嘅一定要經過中聯辦㗎啦，有一定有中聯辦嘅官員喺度陪同我哋去㗎啦。咁但係嗰陣時已經叫做最叫做喺我哋嘅旅程當中，喺嗰笪地方已經叫做最好嘅酒店，但係對於我哋香港仔嚟講，其實都係好差嘅。OK， 唔係㗎，你係香港 flu 旅行團去啊嘛，唔係香港 flu 中聯辦團去啊嘛，你係用大學生交流身份去啊嘛。嗰成團幾多人啦？ 成團大約30多人。 三十幾人啊嘛，一定唔係最好嘅酒店嚟嘅。 唔係，但係我哋比較上睇到嘅嘢係已經知道， 算係好嘅， 算 係 好嘅。咁但係差嘅原因係咩？例如我哋四月去啦，冇暖水啦。 四月去冇暖水得唔得啊？嗰度 冇暖水，冇暖水啦，得唔得啊？夜晚八九度啦。 八九度都唔係好差，你未去到石家莊，亦都未去到太原。 係啦，咁 OK 嘅。咁然之後其實去到濟南嘅時候，老實講唔俾我哋夜晚出街，因為驚危險。 OK， 驚危險嘅意思係驚真係會有賊搶嘢。咁我哋最後係一團自己十幾人，最後冧埋中聯辦嘅官員。 係。 咁因為OK， 勸喻唔好出街同你真正出街係兩回事嚟嘅。咁而我哋唔知邊個 friend 啦，就冧。同佢溝通多咗，咁佢陪埋我哋出去啫。咁你發覺係咩呢？就係、是、我從個生活指數去睇嘅啫，即係用返個經濟角度去睇，就係佢係買啲街邊一串串嘢呀 ,ok, 咁仍然都有5毫子一串嘢啦，喺07年嘅時期 ,ok, 第二樣嘢嘅係我哋喺條 大北京一半啦，串串一 我冇去過北京啊，我唔知啊， 北京都係1元串嘅， 即係啲雞皮呀嗰啲嘢五毫子串啦，然之後你行地踎街度呢，即佢好多地踎嘅 ,ok, 仍然用啲好舊啦，即係燈泡呀咁樣成去照住啦，賣嘅嘢大多數其實都係20元到嘅人仔已經係好貴嘅事啦。 但你咁樣唔可以咁樣比較嘅，因為國內呢經濟頭先即係我記得我之前喺節目都講過，你要講一個城市發展得有冇啦，同埋有冇錢呢，其實好主要幾個指標嘅。有幾個指標係叫呃你一定唔可以講嘅。食物指標係一定係假嘅。因為食物指標好多係中國補貼嘅，同埋好多時候呢食物價格呢政府撳得好緊要。 我哋去到食好難食啊。 哎呀，难食唔紧要啊，个价格揿到癫噶嘛！即系你话你买到5毫子嘢好难食，同买到5毫子嘅嘢正常味道咧，基本上系各花各眼嘅，除非叫卡妹去有食唔食嘅啫，咁你就整个中国嘅发展指数出嚟。咁但系某程度上，如果你用一个即系食物嗰个价格去睇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去作出一个中国嘅比较。点啱讲咧？就系、是、譬如话你喺北京啦，即系讲紧北京一个咁发展嘅地区，菲佣都好咧，其实佢串串可能讲紧都系1元串嘅，尤其是你喺一啲比較窮嘅地區，我記得嗰陣時係咪呢一集講咧？定唔知我係喺另一啲節目，又係 Red 架節目講係另一啲節目，即係我去北京，我住海淀區噶嘛。即係如果你北京，你睇依四個 quadrant 啦，即係北京計中心就係即係天安門咁嗰陣啊嘛。 四環 四縱咁就我咧就住喺西北，咁就係應該咧就係以呢個海淀區。咁海淀區係咩咧？就係、是、一啲學生區嚟嘅，基本上北大、清華啊、民族大學啊、咁外語大學就喺曬嗰邊。咁嗰扎大學區咧，食嘢係好平嘅。你頭先濟南個價去到北京市都可以食到差不多價格嘅嘢。可能唔係5毫子啦，1元啦，但係你講緊2-3元一個早餐咧，係 OK 嘅，係啦，10元之內早餐一定搞掂嘅。 咁但係咧，呢啲價格咧係唔能夠充分反映嗰個城市係咪發展嘅。 O K， 嗱我嘅感覺啦，我只可以咁講啦。當時嘅濟南喺我2007年嘅時候，仍然都係真係比較上係窮鄉僻壤嘅地方，係啦。咁然之後最後我有拉到過去石家莊嗰邊啦， 係。 咁嗰邊係咩咧？我又唔可以話形容為村落。因为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济南是一个多人的地方， 是 石家庄是比较少人一点的。 但石家庄多厂了，现在都开始。 那它真的少少按手板的工业是 OK， 我们那时候看很多看甚至好像旅游那样，不知道为什么看很多这些东西。那但是你见到整条线，因为太远我就没去过啦、嗯、那但是整条线你见到的就是说真係比較上發展得未咁快呢，就真係呢一條由青島去太原呢一條。 咁但係其實嗰幾條呢，呢一個咁樣嘅圈呢，其實就除咗之前講緊嗰啲即係青島經濟嗰個特區，即係唔係青島唔係經濟特區啦，但係青島經濟發展去到以上，你係越內陸越窮嘅。咁但係我調返轉，我去咗太原去咗兩次、嗯、基本上我而家你叫我去山西，我係唔會再同你去㗎，因為山西就太悶啦。 Okay。 咁每次去呢，我都係真係做嘢去啦，咁我就即係通常我 stay 太原先嘅。咁、 嗯、 我落腳點，因為香港有直飛太原嘅機啦。咁、嗯、有陣時喺太原呢，你就落南，即係南線，咁太原就過去呢、這個晉中啊，即係阳泉，我都唔會落到去，即係嗰扎落去嘅啫。咁一係就北行線，咁最後呢就去大同，然後就去玩，就過內蒙古去呼和浩特。咁、 嗯、 但係呢，如果你講緊話純粹以即係太原嚟講呢，其實佢嗰個發展呢係啲、人係窮嘅。 嗯， 但係有錢佬好多嘅。 嗯， 個原因係因為基本上喺太原入面嗰個煤礦啦，所有大有錢佬啦，好多時候佢翁咗太原物業，或者翁咗太原嘅一啲資源能源業，然後就過咗去北京住。咁、嗯、所以調返轉個生活環境呢就唔算好差。咁甚至乎呢喺太原入面嘅工作群體嘅人呢，尤其是如果佢掂到能源行業啦，又或者採礦行業呢，人工嘅生活質素定唔低嘅。如果你睇返嗱，呢個好搞笑喎。啊，幾多時呢，嗰陣時我喺太原應該係零幾年呢，我忘記咗啦，應該係08、09到啦，我去太原第一次去嘅时候，咁嗰次去同行嘅人呢，就有我哋第一集嘅嘉宾啦，阿刘梦红，咁就同佢去咗十几日旅行。好劲啊，真係好难讲啊，你好难讲嗰种感受。你好似睇你有冇睇东方日报咩指点江山，即係你知刘梦红成日提佢啲东方日报专栏㗎嘛。 嗯。 係啦。你好似每日喺度 loop 緊指点江山。同行系阿刘梦红啦，仲有边个同行嘅咧？嗰阵时系阿成大嘅，成个系讲股票嘅，唔记得咗边个。 林本利？ 唔系，肥 曾渊仓。 系啊，曾渊仓。 哦， 咁啊，同佢一齐去咗太原。咁佢反而 stay 得少我一日添。咁、哦、但系阿刘梦红就去足嘅，我就基本上我第一次即系去。去出国旅行嘅，竟然我唔觉意即系撞到刘梦红。咁、我第一日已经问佢啲好无聊嘅古仔，即系包括佢当其时点样揽住个足球胆，然后游水嚟香港嗰啲咧。 O K， 佢继续好 proud 自己揽住个足球胆游水嚟香港，即系啲恐怖。咁但系 anyway 啦，咁啊同佢旅行嘅时候就去咗太原。咁、啊去咗一啲煤矿区。咁去煤矿区咧，其实佢哋有个好好嘅讲法嘅。去到煤矿区，你去做煤矿业，人工唔会低嘅。系啦，煤矿工人咧最少咧起码有4至8千蚊月薪。 嗯， 嗱，你以一个大陆嘅普通工人嚟讲咧，4至8千蚊喺大同市又好，喺太原市又好，你使咧系使到豪使都得噶。 嗯， 4000至8000系超高人工。嗱，仲要不特止，佢系俾埋 demonstration 你，佢话有员工福利，生日会有加电送，又有员工宿舍包食包住，你基本上嗰4000至8000咧正待嘅。 嗯， 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即系4000至8000蚊嘅煤矿工人收入喺中国国内梗系叫好高啦。咁、但系大家忘记咗一样嘢啊，煤矿工人你估喺美国收几多钱一个月？ 煤矿工人而家 系啊，港币啊兑翻， 我谂一日有。 一個月啦， 一個月四五萬個有冇？ 5至6萬蚊係起薪點， 呢個係每個月嘅人工嚟、嗯。你如果想 check 翻個數據咧，你睇 Discovery Channel。 OK、 啊。啊唔係 Discovery 定 Natural Geographic 有叫 Most Dangerous Job in the World。 Bloomberg 有期都有講。OK、 啊。佢講緊係幾萬蚊一個月嘅。 係、嗯、啊。 咁、那個原因好簡單，你個危險工作嚟㗎嘛。咁、啊、你幾萬蚊一個月好緊要，都好正常啫嘛。咁、嗯、但係調翻轉啦，你做過咩 product 先？都係煤啫嘛。 嗯。 煤係跟國際價格㗎嘛。 嗯、 你個價格差異由高等嘅煤去到低質嘅煤，個差異有，但係都係國際價格嚟㗎嘛。咁、 嗯、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中國工人收緊8000蚊一個月，但係做緊人哋美國工人即係成5-6萬蚊一個月嘅嘢，咁中間嗰42000蚊差價你就唔好問佢咗邊啦。 係， 咁你就估到點解太原市咧、嗯？其實即使個人民係有少少發達之後咧，啲、嗯、六大老闆基本上唔使撈嘅。 嗯， 即係基本上我每個工人克扣你40000几蚊人工咧，就已經做曬你所有嘅嘢嘅。 嗯， 咁即係太原市亦都講下啦。頭先你講個問題就係、是。點樣分辨一個城市係咪發展咗？頭先講係食物價格係唔得噶嘛。咁、 嗯、 因為好多即係真係一啲再基層勞工係真係要食，好多時候中國佢會貼到你好抵嘅啲價格。咁但係有一個咧，就係、是、我去到太原市夜晚晚同你一模一樣，喺中聯辦叫我哋唔好走出去嘅時候咧，咁唔好理啦。咁我對住房，我冇留即係冇理由敲林紅房門嘅。 我想出去啊，冇有出去啊， 係咪先？敲周遠倉房門，我有個價格想問，咁我又唔會做呢啲嘢噶嘛。咁、 嗯、 我就真係自己偷偷地喺即係太原市自己鼠出去玩。咁、嗯、啊，途經咗我要買啲衫啦。咁、嗯、喺去到太原市，咁啊，梗係唔能夠唔拜會人哋嗰個鎮省之寶噶啦、 嗯。 太原市嘅男装最出名边间啊？ 唔识啊，大佬。 七牌男装。点解大家真系完全冇谂过，即系七牌男装嘅发祥地都唔去拜会一下，系咪先？咁啊，中国太原市啊，七牌男装你唔好以为平啊！我嗰日去即系谂住，喂，大佬你翻到香港好威啊嘛，着住件七牌系咪先？咁啊，型嘅，咁啊，型得嚟仲要咩咧？贵嘅。我去買一件西裝喺當地地區，其實都唔叫好，即係食飯好平。 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集一集嚟。我喺濟南咧，咁啊，即係因為後尾，因為嗰度咧，我哋叫中途站嚟嘅，即係我懷疑係由青島去濟南嘅中間嘅其中最後一段啦。OK， 咁 ending 先至我哋可以去到大學去真係做一個交流啦。咁嗰首先係嗰晚咧，我頭先所講，我哋去嗰條街咧 ，OK。咁、 嗯、 我哋成日就香港仔、香港女啦 ，OK， 然之后咁个个咁好似旅游心态咁噶嘛，咁啊有啲人啊戴咗部单镜反光出到嚟，咁啊嗰阵时 ，OK， 电话咁你点都好咁啊，轻触式屏幕就紧噶啦 ，OK， 已经，咁你俾人嘅感觉， 你点会嗰个年代轻触式屏幕啊？你 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我嗰个年代即系2005-06年咧。 2005-06年我都用个 Nokia 啫。 你啊唔好提啦，我用紧一部国产货叫 K Touch 嘅 ，OK。 咩 ？K Touch 咧800几蚊轻触式屏幕，有支笔俾你，仲可以手写版。我玩咗2年几，嗰部机啊超值好玩嘅 ，OK。 零系啊，零几年玩2008年。 2006、2007啊！ 我连第一个学位都未读，我连大学都未入添，冇位。 我系 U 啊嘛，咁嗰阵时。咁嗰阵时话俾你听，我系成扎人系咩咧？一系电话 ，OK， 一系相机。咁其实身边嗰啲人咧，就好似当我哋系怪兽咁样嘅，即系个 哇大款啊， 乜嚟噶？唔系，即系我有嘅感，我真系有咁样觉得，佢真系有啲嘢未见过 ，OK。咁而我最后我哋去到济南停咗笪地方，咁啊，然之后夜晚又系啦，咁啊，因为喺学校嘅宿舍，人哋都识真系好，个感觉。好好多啦，你真係唔会觉得好似喺公路其中个沙漠只不过有条小镇咁样，唔係咁样。咁你我话晒都系去返即叫做城市啲嘅地方。咁、我哋出去食嘢啦，9点几夜晚你知㗎啦，即我哋唔惯㗎嘛，5点半食饭大佬食饿啦，嗰阵时又食得唔即又唔多，我哋嗰阵时即系惯咗嗰个时间又唔系咁样食饭嘅时间。咁出去食嘢啦。咁啊，出去食嘢，去 买咗咩食先？出到去 嗱，去咗间西餐厅度食啦。咁啊，嗌咗，嗌咗， 一定难食到癫啊！ 诶、欸，唔系、哦，错嗱、哦啊，我答你真系错嗱、哦啊，我哋食炸猪，有人嗌炸猪扒意粉啦，咁啊，然之后有人嗌牛扒啦，有人嗌炸鸡腩啦 ，OK， 咁啊，七个人啦，又嗌花茶啦 ，OK，、埋单啦 ，OK， 280几蚊人仔，我最记得噶啦 ，OK， 七个人，280几蚊人仔。我话俾你听，一个炸猪排饭系唔知28定30蚊人仔嘅。 不唔系讲真， 嗰个人 吓 个侍应埋单。我最后我最记得系我俾钱嘅 ，OK。 系 我俾钱嗰一刻，跟住佢呆咗， 因为攞三张定四一， 我攞咗唔系我冇一沓啊，大佬我咁数数数咁，我数三张红三鱼即系人仔俾佢啫嘛，个侍应系呆咗，咁然之后佢好啦，咁啊赚完钱啦，咁佢问我我哋系你哋系咩人嚟嘅？佢咁样问啦。 我真系放 咁啊，因为话说小弟嗰阵时嘅普通话咧就极差噶 ，OK， 咁所以咧有其他人翻译啦。咁佢哋就话我哋系学生 ，OK， 咁然之后咧 学生咁有钱，仲系二代， 跟住佢就更加突咗出到嚟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又解释话我哋喺香港嚟嘅。咁啊，话说系咩咧？$250就去做 VIP 咯。咁咧呢个都唔系重点，因为我哋留两晚啊嘛。咁啊，第二晚有人又 pat pat 痕咯，啊嗰啲花茶几好饮，不如再去，跟住再冲多一次。嗰、那个侍应就见到我哋突晒眼，跟住我哋最后问咗一个问题：你其实你一个月人工几多钱啊？ 系 你估下， 如果第即系服务性行业普通工人制男，千零二千啦、啊，二千零啦、 啊，冇1500几。咁佢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明白點解佢眼都突咗啦。 哇！ 你諗下我哋兩日 七分一嘅人工， 使咗六嚿水人仔咁樣咯。咁、啊、七個人咁已經去咗差唔多接近佢一半。咁所以佢就眼都突咯。我嗰張 VIP 卡仲喺我屋企咯，仲記得喺度咯。咁我當然呢間嘢唔喺度。 用呢個即係講法咧，其實講真，食物價格咧好麻煩。 唔係我明啊，我明啊。 係啊，喺上喺北京嗰陣時，我試過當地嗰啲職員帶我哋，因為我哋有啲即係有啲企業喺即係北京都熟咧，佢帶我去食一餐好好食嘅鐵板燒，好食過你哋上次喺我禁食期間去嗰間燒餅鋪啊！ 氣氛好大嚟嘅， 喂，嗰間燒餅鋪喂唔夠嗰間鐵板燒食，我都係食咗$200啫。我同另外嗰、那個即係肥佬，山東人嚟嘅，即係好搞笑，即係成餐食飯就教我一個，即係佢話：，小伙子，你嚟到北京，我教你一樣嘢，我教你點嗌交先。好搞笑啲山東佬嘅性格。咁啊，講翻咧就喺大同市去到插牌男裝啦，咁啊，梗係買西裝啊嘛，諗住佢有一日有少少正裝，咁但係我啲正裝即係諗緊，不如著翻當地嘢，咁點知發覺頂即係插牌男裝，$600-$800一件恤衫，或者西褲，基本上貴過香港 G2000 嘅，即係你個插牌可唔可以真係哇？你仲要唔靚喎，即係仲係核突到金利來呢款嘅。真係，唉，真係，所以你就發覺就真係唔好買得過。咁但係呢，有一樣嘢係好嚴格地分明到嗰個地方一定係發展中地區。就係咩呢？咁啊，喂，咁我自己一個人去旅行㗎嘛，咁我冇嘢做，咁梗係即係同當地人傾偈㗎啦，咁買睇緊西裝，咁梗係聊下啲侍應姐姐啦，或者啲嗰啲叫咩呀，咁咪叫侍應嗰啲咁嘅 sales 啦，總之係。 侍應姐姐，侍應姐姐。 咪总之系当地 sales 咁啊，倾下偈啦。咁啊，即系当我哋同佢讲翻，喂，我喺即系佢问我，喂，你喺边度嚟啊？即系靓仔咁，即系讲即系行，摆到明你染金毛就唔系当地人噶啦。即系同埋你染，即系你着衫都唔似当地人啦。咁啊，咁我望我喺香港嚟。咁啊，跟住咧有一个好简单 signal 咧，佢就可以话俾你听，佢一定系一个发展中地区。你估系咩？ 唔知。 你是香港嚟㗎，我好鍾意香港㗎、啊。 我當日佢話吓你哋香港嚟㗎，係咪好先進㗎、啊、 我好睇呀，我睇你哋回歸嗰陣我睇到眼濕濕㗎。 嗱我話俾你聽，我嗱呢個可以再講多少個比較。我07年去青島製藍石家裝嘅時期。我有咁嘅感覺。即因為我同啲人講話，如果我哋喺香港嚟，我哋係特別係出去食嘅，因為我哋第一唔怕死啦，第二成扎人，我哋11、12人，咁可能8個男仔4個女仔，我哋唔驚噶嘛 ，OK？ 咁跟住出去食點都好，我哋有咁嘅感覺。但係 PK 啦，2008年4月， 係 我去四川重慶 啊， 我冇，我話俾你聽，我嗰個感覺係咩就係、是。我完全冇晒嗰种感觉。 你唔系咁样个感觉唔感觉嘅问题啊，即系最重要就系咩呢，就系、是、个城市发展个差异就系呢一句嘛。我系香港人，哇，香港人我好崇拜香港人，即系落后啦。即系如果你去个地方系我系香港人，顶你个肺，香港人大香港嗰啲上海人啦，系咪即系？ 嗱，我去到重我 去重庆嗰啲，我死香港仔今次咁咩？咩有几耐风流，有几耐？ 我去到重，我2008去到重庆，我话俾你未地震噶，啱啱去完大约。20几日后就地震，我去完熊猫基地再出翻嚟，我记得嗰度唔知咩叫东大门定乜嘢啦，总之一个长江口，总之好多船咁拍啦，嗰度好 Q 多人影相啦，我话俾你，嗰度咧 你真咪话大佬08年七条友仔冲壶茶饮，大家都系饮花茶。 系 你估系埋单几钱？ 重庆啊，你嗰度？ 重庆。望到个长江位嘅 ，OK， 系 40蚊杯咯， 系靓嘅， 咪嗱，好似下边 Starbucks 咁样咯。 你错啦，我哋埋单系1100几蚊人仔，七条友。 劲喎、啊，大款喎、 啊，即系虽然嗰条友仔望落去，开头都有少少觉得，我哋班友嚟呢度做乜？今日我哋咁，我哋心谂，我哋睇完个价钱，喂，大佬百零嗰个蚊喎，制唔制啊？制咯 ，OK， 咁啊嗌咗啲小食啊，成咁睇到60-70蚊，冇所谓啦。咁嗰阵时大约嗌翻6:00-7:00都。 你错啦，佢中间嗰个价格唔系讲紧杯茶同啲小食，佢中间仲有无聊价格，佢接咗好多嘢入去啊， 唔系 花生咯， 唔系咁讲啦。咁但系我哋成班人都冇所谓啦，一次出嚟咁，唉、哎，难得咁可以影下相咁啊。话话咁，可能啲侍应咧系有少奇怪，即系我觉得佢有少心谂嘅系啊，你俾唔俾得起咧？咁我真系谂嘅实俾得起啦，放心啦，我喺度，大佬咁就埋单。佢都即系佢有问过咯，哦，原来你即系佢有问你边度嚟，因为睇得出噶嘛。咁然之后我冇啊，同你即系我有 friend 同佢讲我哋香港嚟咁样咯。咁啊几过瘾嘅。 出到嚟跟住之后，佢就有一种即系唔单止冇崇拜嘅感觉啦，如果佢系直头鄙视嘅感觉啦，觉得即系有咁耐风流咁就知道啦，你班死香港仔啦。嗱嗰啲就一定系已发展成城市，要好发展得好快。嗱城市有冇前途咧，就单凭你呢一句，即系我系香港人，然后佢点反应嘅啫。嗱以后咧，我就即系已经系即系同啲成日 friend 讲，尤其是喺内地生活大咗啊，或者内地生活惯。中香港朋友咧，已經同我講樣嘢，記住，如果你想試個城市係咪好唔好咧，就話俾人哋聽你係香港人，但係就唔好咁驕傲喎、哦。如果唔係咧，有後遺症嘅、哦，即係你可能啲即係花茶加料啊， 係啊係啊， 以後啲 service 好差。咁通常咧就要好 humble 咁講，就係、是、我係香港人，不過我同佢冇乜關係嘅。 嗱，講咗咁多嘢啦，即係鐵路沿線嘅發展咧，亦都講咗四環四縱啦。咁但係翻翻轉頭啦，問翻 Jackie 嘅問題啦。点解会有铁路嘅？其实， 因为要有 mass transport。 咁点解要有 mass transport？ 因为要有 transport。 OK， 咁我问翻问多一个问题啊，你大概估下中国第一条铁路系几时啊？ 中国第一条铁路，咦？中国第一条铁路系咪嗰啲？哎呀，咁啊，嗰个叫咩？中国铁路嗰个男人叫咩？咩？嗰个喺旅美翻嚟嗰个啊嘛，系嘛？ 系，但系嗰个叫中国铁路第一人， 詹天佑 系詹天佑。OK， 但系未到佢住。嗱，中国第一条铁路系乜咧？其实中国第一条铁路咧就系、是、叫做吴淞铁路嘅。咁但系好可惜地咧，佢系一条冇俾大清政府承认过嘅铁路。 系点解 咧？阿 Run 系大约一。睇先，阿 Run 第二日系呢个 清 ，sorry， 维新之前嗰个叫咩？李鸿章嗰个叫 晚清咯， 晚清改革前一个叫八日维新改革，维新改革叫做思而长而之长记啊，顶你老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嘅后期嘅， 系 洋务运动嘅后期嘅 ，OK， 整一条铁路出嚟啦， 咁啊， 点解唔俾中国承认咧 ？OK， 点解咧 ？OK， 中国。应该咁样讲，清政府嗰阵时咧，特别系慈禧咧，大家整铁路咧就会好恐怖噶啦。OK， 第一样嘢，当时嘅无论系乡绅啊，或者一啲官员啊，甚至一啲村民都会觉得影响风水嘅关系咧，就好阻止任何嘅外国势力咧，就干扰嘅当时嘅清政府嘅内政，所以就唔俾起铁路嘅。因为真系好影响到风水，咁大家都会好惊噶。 系啊，你分你知铁路嘢好搞笑噶嘛？铁路嘅嘢当其时嘅科技，你唔能够翻山噶嘛？ 系啦， 你好多时候要铲平啲嘢噶。 而大约喺真系头先所讲，大约1870几年到嘅时期咧，就出现咗第一条铁路，系喺上海度出现嘅。 系 咁，英国人就好简单啦，因为租界关系啦，咁佢就净系同清政府讲呢条路我会改噶啦。 系 咁点一改咁啊？即其实呢英国人夹硬嚟啦，咁就冇通知阿老佛爷啦，咁然之后发觉顶你起咗条铁路出到嚟搞我，因为当时嘅铁路又系咩？你起条铁路唔紧要，但令到中国人即真系中国人好惊嘅，因为铁路仲系行蒸汽嘅 ，OK， 咁所有嘅声音啊，上其实真系好吓到当时冇乜知识嘅一啲农民嘅，咁所以呢当然慈禧就会觉得更加隐眼啦，顶你搞嚿嘢喷烟嘅，你想点啫？系咪先？咁然之后最后咧就拆 Q 咗佢嘅。咁但系咧真正叫做中国即喺清政府第一条 批嘅铁路呢就叫做唐衰铁路。 嗯。 咁当唐衰铁路系咩呢，就其实主要嘅运作呢，头先所讲你话 mass transit 啦，大量去运送人啦，其实就唔系大量运送人嘅，系大量地运送货物，就等于系美国或者英国都系一样，即系工业革命开始，其实呢当时最需要嘅呢就系煤。就我哋运煤出去嘅。咁铁路嘅发展呢，一开头其实呢就咁样开始起嘅。咁就系运煤开始嘅。而你头先提到一个人啦 ,ok。咁嗰个人你都讲过啦，就叫詹天佑啦 ,ok。詹天佑就是、其实系洋务运动过咗去学完返嚟。 学完之后仲要蠢到返咗嚟嗰个。 咁返咗嚟啦，咁返咗嚟就起条铁路啦 ,ok。咁然之后搞掂好晒之后，咁大家都觉得哇好犀利啊，即系成咁啦。咁反其实要讲嘅咩比较一条出名嘅铁路呢就叫京张铁路啦 ,ok。咁京张铁路呢要讲系咩，京张铁路呢叫做中国政府第一应该话系晚清嘅时期，真系去到晚清改革嘅时期啦。中国当时嘅大清政府系独资起嘅铁路嚟嘅， 真系独资先好、啊。 系，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铁路都系其实呢个应该咁样讲，当时八国联军之后呢有好多划咗租界啦，划咗租界之后，其实好多嘅外国，即系例如英国啊、法国、德国同埋俄罗斯，特别系呢四个国家，主要就以中国帮中国起铁路为名。实质就系掘 Q 晒佢所有资源嘅，当时嘅资源就系煤嘅啫。咁然之后发觉，喂，好唔傻、啊，即系佢哋班人就发，即系清政府就发觉，你掘就掘走我哋啲资源，然之后你俾钱又用我哋俾钱，俾埋钱你帮我起，咁好唔傻啫。咁所以咧就其实咧，京张铁路咧就系第一条中国政府自己自资嘅铁路，而当时负责去management 成个 project 嘅咧，你估系边个？好熟悉嘅， 好熟悉嘅。 后屘系大总统， 后屘大总统，哦，李鸿章 ，I'm sorry， 个叫咩？袁世凯， 系袁世凯。咁袁世凯就负责起条铁路嘅。咁人哋咧，然之后咧，就跟住就跟住就最后咧，其实系悭钱都起到呢条铁路。 系。 咁中国铁路发展，其实一切都系咧由真系呢、這个大約是1870几年開始就開始搞嘅，咁一路搞到晚清，然之後你會發覺就係去到辛亥革命啦、民國初期啦，都一路以鐵路發展為先啦。咁但係點解要講京張鐵路嘅原因呢，就係、是、其實喺嗰陣時開始，清政府呢其實就已經做嗰樣嘢嘅，就係咩呢，咁要起鐵路嘛。因為當話北京起鐵路呢就好得意嘅，係幾個地方都一定要起鐵路。第一係咩呢，就係、是、北京。 係啊。 第二就係上海。第三個你估係咩， 廣州啦。 冇錯、啊。廣州諗佛山。 係啊。 咁一路都話個個都要起鐵路。咁嗰啲鐵路嘅錢點樣嚟呢， 梗係問借啦。 點借呢， 外國 raise fund 囉。 嗱，當然啦，外國有 raise fund 啦。嗱，呢個講少少背景幾得意嘅。外國 raise fund 咧，其實咧，大摩摩根 Stanley 係有份嘅。 如果你講大摩就好恐怖啦。我想問， 不過你講咗先， 即係問咗問題先。J.P. Morgan 同摩根 Stanley 兩個有咩關係？ 你俾我睇埋啲書先啦。呢個係會真係第二。 我想講呢兩條友咧，係所有獨裁國家佢都 sponsor 過。 第二輯一定會 講。即係如果你講納粹黨定唔知另外 communist 嗰邊咧，基本上係 J.P. 又係 sponsor 咗好多嘢嘅。 仲有一笪地方 Mussolini。 是啊、 意大利嘅 圣德摩根都系即系 系意大利俾钱去打西班牙内战 啊， 美国嘅大摩系借最多钱嘅 ，OK， 咁嗱讲翻啦，就系、是、当然啦，有外国嘅财团去起啦，但系好、但系咧当时咧其实咧特别喺北京，系特别喺北京嘅铁路咧，除咗外国财团起之外咧，其实有发好多债券嘅， 系 大约嘅债券。嗰陣時有睇過啦 ，around 係50个银两到100个银两不等嘅，咁、好多俾咗介紹少少有錢嘅人啦，啲鄉紳貴族啊嗰啲去認購啦 ，OK， 咁連呢一批嘅債券咧，睇翻咧就有一個人去簽字嘅，去確定嘅，其實好多鐵路嘅債券咧都係由呢個人去簽嘅， 你会睇到好多个名都系佢嘅，你当抌印仔又好，佢写又好啦。咁呢个人系咩咧？就系程孙怀。 哦，王晶。 点解王晶啊？ 唔知啊，咩亚视嗰个王晶啊？ 哦，OK 明白。咁亦都其实咧，大致上由嗰阵时开始，你会见到系咩咧？点解中国银行后尾会走到出嚟嗰、那个？借贷嗰个运作嘅模式系顺畅嘅原因咧，其实都见到其实铁路嘅借钱咧，成家系做咗好多嘅 bonds 嘅债券，而睇翻嘅咧系咩咧？嗰阵时大致上系收几多利息咧？一年系两利息，亚湾系三年到五年期嘅。嘅 bonds 嚟嘅， 不过唔系话应该系佢借得几平，个举债咁位个息咁低嘅。 但你要咁样讲喎， 喂，你依个国家就系冧嚟讲，其实就个息真系好低的。 O K， 个国家真系唔掂噶嘛，你明唔明啊？ 但你嗱，但要嗱有根据翻一啲野史所讲啦。O K， 盛宣怀系好有钱，好有钱嘅。 性一般般啦， 性家系好有钱嘅。 其实当其实权大于钱嘅，因为当其实性家系跟李鸿章出身嘅。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喺个铁路嘅公司，喺个铁路嘅债券嘅借贷上咧 ，OK， 盛宣怀批出嚟就以两厘去借入啦。 系啊， 但你估下，另外佢暗马底同清朝嘅政府系收几多厘啊？ 即系点样咩暗马底清 ？OK， 盛宣怀借钱 系啊。 发展铁路嘅名义 ，OK， 放 OK， 要收啦，就每人俾两厘息一年啦， 啊、 每亚湾嘅年期三年到五年啦、嗯，而佢同清政府借咧就 OK， 嗰有钱佢系清政府系要收息嘅，即系因为系咩咧？因为嗰条铁路系清政府噶嘛，但盛宣怀自己抌钱落去啊嘛，咁、 啊、 然之后清政府要还噶嘛 ，OK，、 啊、 要还钱俾佢噶嘛。第二样嘢佢唔够钱，所以佢先向民间借嘅啫，民间就两三厘息啦。咁但系清政府系咩？清政府系五厘嘅 ，OK。 哦，咁我差唔多 咁摩 差唔多 嗱，咁摩紧咧开俾清政府，摩紧开俾清政府系几多厘咧？系8.5厘嘅。呢个嘢事佬。 咁又啱喎，個國家都就嚟臨，你開佢5-8厘好正常啫。個中國人唔會死噶嘛，你開2厘。 嗱，我呢個禮拜我揾唔齊太多關於中國即係鐵路發債嘅嗰方面嘅歷史。 如果你講發債歷史咧，其實我之前介紹嗰本書入面有講嘅。 嗯，但我至少知道一樣嘢，盛宣懷係做過4-5條鐵路發債嘅。 係。 咁最後尾去到， 我終於明白佢啲錢點嚟啦。 佢曾經去過民間發債係4-6厘嘅。 係。 OK， 都係3年到5年期嘅債券。咁你諗深一層啦，就係話點解？会清嗱 ，OK， 我头先所讲嘅系，佢系有钱去转到 ，and then 佢系真系，即系你当然话佢啦，话佢官嘅权大过佢嘅 财 权啦， 大财阀嚟啦， 系啦，佢唔系财阀啦，但系话俾你听，佢真系可以protect 到而 confirm 到有个信用去起到条铁路出到嚟啊，佢呢度 one， 你谂下佢赚到几多老细，所以即系， 所以亚视系值得再投资嘅。 而当年啦，我哋后尾再知道啦，就是、其实去到我哋开头喺清朝嘅时期，好多时就系、是、铁路系运煤呢件事啦， 系 咁而赖到落去嘅，其实到国民政府甚至之后嘅分咗内战嘅时期都好啦，即系国共第一次内战又好，其实铁路嘅重点唔系在乎于运送呢个物资啦， 咩变咗军队用啊开始， 其实真系去正如 Jackie 所讲，系 mass transit，mass transit。是人嗰方面嘅，包括军队用啦。咁而去到而家，其实头先我哋所讲嘅高铁啦 ，OK，、 嗯、 高铁就唔同过去嘅铁路路线嚟嘅。点解呢？因为中国有几只铁路嘅 ，OK， 有 有低铁啦， 唔系， 所以你继续啦， 咪有高铁啦 ，OK。咁我突然间俾你一阵啲 ，OK。咁当然有OK， 应该咁样讲啦，有高铁啦，另外有地方嘅铁路啦，有民营嘅铁路啦，咁而去到而家当然仲有仲有地下铁啦 ，OK，、 啊、 而所谓地方嘅铁路系咩？就系窄轨嘅铁路啦 ，OK，、 啊、 咁我哋好多其实好多嘅 而家仲用緊嘅窄軌鐵路呢，就其實有部分嘅呢，特別係喺北方，即係中北方北京對落嗰一扎呢，其實某程度上呢仍然都係用緊大致上國民政府時期冇懶再去修補返嗰啲時期嘅鐵路網絡嚟嘅。 不過你調返轉咁講，即係呢個係可以少少 specific 咁講講啦，即係其實鐵路線呢唔係話開就開嘅。點解好多時候就話你用返啲舊軌鐵路喺條舊線上面重鋪呢，就因為基本上呢你開條鐵路呢你係要剷除好多嘢嘅。咁你啲 cost 已經俾咗出嚟嘅。咁基本上你係用返嗰個舊嘅地方再鋪返條鐵路呢，好過你另轉身子然後上面再鋪返個新嘅鐵路上去。 同埋幾得意嘅係中國人呢，即係經過即係 around 呢百年發展嘅歷史，即係呢一百年嘅歷史啦。OK， 當每一次由亂變翻咗去和平嘅時期咧，中國人係願意去翻原本嗰笪地方嘅。咁而所以 OK， 正如頭先所講，鐵路喺中國過去係 mass transit 嘅功能嘅時期嘅話咧，其實佢又反而唔需要點變嘅，因為啲人自自然然翻返嗰度，咁個站用得翻嘅話咧。其實個配合嘅程度會高好多嘅呢樣嘢就，咁所以就即係點解會？ 但係頭先即係另外都講咗啦，就話係咪有另一本書都講過，即係講鐵路即係借錢歷史嘅。你一個唔係野史嚟啊，你個好容易係真嘅啫。你上翻去咧，覺得我哋係第二三集咧，我哋介紹咗本書係講呢個駐華嘅史記噶嘛，有一個英國駐華嘅領事喺中國寫咗本書。咁基本上嗰本書咧有三分之二咧係講借錢。就是讲英国的他怎样透过一个领事的身份，然后和美国日本，当时最主要是日本和德国之间周旋，就是不断帮 sponsor 这些铁路。因为基本上呢一 sponsor 到一起到基本上是赚硬的，铁路收益基本上是赚完之外呢，那個舉債的成本是很低的，中國政府不懂計錢的。 嗯， 啊，所以呢當時就是，你剛才講緊話盛家等等又好，以至同外國那些即使館怎樣去爭返條鐵路返嚟呢，其實就真係有好多歷史考據嘅。 係啦。咁啊當然啦，呢一節嘩五十分鐘啦，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點解會有第三節嘅原因，正如第一節所講。 因為我哋都係未講高鐵嘅。 係時候要講下啲公司啦。即係我諗呢一 part， 啊唔知今集講完之後有幾多油燈咗呢。 我想講就係我今日準備嘅書呢我係未講過的。 所以我都會留返有部分時間啦，俾返 Jackie 講返預第三節啦，即係預備你個書啦。好，休息一陣先，返嚟再講。 佢係人稱卿姐，香港民主黨主席，好多名劉慧卿小姐。 大家好， 多謝你上嚟先，多謝上嚟上頻道先。係今日呢個超高難度， 呢個錄音時間都係好肥好肥。光陰 不斷靜，我一話唔好講粗口，哇！佢哋跳起曬。 咁但點解你咪真係好抗拒人哋講粗口？ 係啊，我覺得即係講緊粗口嗱，一樣一個原因咧。 即係想問下， 所以咧，okay. 你一定講女人嘅 呢節雖然長一 點，你咁講，我相信大陸今次一定截我哋呢個節目。 冇人嗱，如果截我就 嗱，除非 我乜都得， 你叫乜都得。所以咧一跳到去，啲人話我哋出賣香港啊嘛， 係話你咁快自己嚟， 或者嚟 我 自 己嚟， 因為我講緊呢樣，因為我講緊呢樣。 好。嗱，有位網友叫做巴加亞魯的啊，唔係粗口嚟噶。OK， 唔係廣東粗口， 假如黃宗文唔講粗口，一齊傾咧就 OK 嘅。 冇問題啊， 係得啦。 哇，你都睇笑喐啊！ 喺一零過咗個方案就係循序漸進，所以今次咧就要係真嘢。咩叫真嘢咧？ 啊，咩叫真嘢咧？ 就係一個有競爭 的。係唔係一個公關災難咧？算唔算對貴黨嚟講？ 可以講，我覺得係即係。 唔係，如果經卿姐個節目講粗口咧，佢即刻咧就會捐打賞錢。 打咗幾多？ 打咗幾多？ 你唔好理， 果然。 實際開始4月13號晚的北上。